词是 double M E。我们再看后面的美式英语啊 ，color 少了一个 U，honor 也少了一个 U，program 少了一个 M E。这些作为美式英语呢，那很明显要比英式英语看起来要简单一些。而我们通常主张同学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呢，说是没有感觉，但写的时候最好能够一致。您要写英语，英式英语最好就都写英式英语，别一会儿英式英语，一会儿美式英语，这样让老师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接下来我们要让那个 Bruce 老师为大家演示更多的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在拼写上的区别。Well, Bruce, could you show us more examples about spelling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Neighbor.Is spelt N-E-I-G-H-B-O-R in American. And in British, it's N-E-I-G-H-B-O-U-R. It is the same with all words which end with O-R. There's always the U in the British spelling. Words like theater in American end with an E-R. So T-H-E-A-T-E-R.Whereas in British, it's theater, T-H-E-A-T-R-E. Program. In American, it would be P-R-O-G-R-A-M. In British, they would add M-E. In total, P-R-O-G-R-A-M-M-E. 李老师，一提到词汇量呢，我想这个英语学习者都感觉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您能不能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如何扩展词汇量？ 其实呢，背诵单词，同学们要注意，首先在背景当中记单词。没有背景记一个单词呢，就是相当难记，可以说，除非这个单词非常有缘分。而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区别，就直接可以帮助我们记一大批的单词。比如说像 program theater 这样的单词，我们可以一下子通通把它们记下来，通过对比来记，其实也是找了一个背景。另外呢，就是通过构思法来背单词啊，构思法来背单词呢，比如说 theater 这个单词，前面的 t h e a 容易拼写出问题，其实有的同学容易出这个问题呢。但你想想，这个单词它原来源于拉丁语，那么现在来看呢，你的发音 the。想想英语当中的 C S E A 其实是发音类似的，而它就是看的意思，而 T R E 原来在拉丁语的意思当中是地方，所以看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剧院剧场。所以这样的话，一个单词呢被拆开了以后，了解原来的意思，也可以记这个单词。因此同学们在记单词的时候，有时候要多查词典啊。最后再讲一个单词的实际方法呢，就是 decide 这个单词D-E-C-I-D-E 那么 D-E 表示加强，尤其后面的 C-I-D-E 它表示切，使劲切，其实表示下定决心做某事。而如果我们把前面换成 S-U-I 意思是自己 Sui， 而后面是 C-I-D-E 自己切自己，意思就是自杀，所以 Suicide 意思是自杀。那么如果我们想把前面再换成 P-E-S-T中间再加一个连字符 I， 后面再加上这个切 side， 那害虫是不是要切呀？当然了，所以 pesticide 意思是杀虫剂。好，用这构思法来记单词也是个好方法，希望大家呢来一起来这个多查词典啊，然后努力的背单词。 看来记单词呢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同样能够享受到其中的快乐。好，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 Well, Bruce, would you like to read over the text to end our program? A student is learning to speak British English. He wonders, can I communicate with Americans? Can they understand me? Learners of English often ask,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How important are these differences?Certainly,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There are a few differences in grammar. For example, speakers of British English say, in hospital, and, have you a pen? Americans say, in the hospital, and, do you have a pen? Pronunciation is sometimes different. Americans usually sound the R's, in words like bird, hurt.